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闻名遐迩的燕京八景是明清时代北京城市景观审美的代表。燕京八景得名于金代明昌，成名于明朝永乐，确定于清代乾隆，描绘春夏秋冬之变幻，展现朝夕水火之风采，是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是巧夺天工的妙手偶成。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讲述燕京八景超越时空的魅力。 用声音感受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带来一首诗啊，这首诗可不是我写的，这是清朝皇帝乾隆的一首诗。刚才通过那个小片花，大家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说燕京八景的事儿啊。那么这首诗我给大家读一遍，您猜一猜他写的是哪个景？诗的名字就不说了，作者是乾隆。红衣褪尽露莲房，断续蝉声半寒阳。春老瀛台柳残碧，秋满太液桂生香。雁掠霜空流潭迹，月上远峰更清凉。凝眸欲写风景意，梧桐叶落处离长。其实答案已经就在诗中了啊，已经带出名字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燕京八景的事儿，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啊，文杰，你好，文杰。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啊，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啊，非常有风度、非常潇洒的一位老师啊，是我们儒家宗师亚圣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当代史学文化创始人孟凡嘉先生。孟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孟老师，刚才我朗诵的那首诗怎么样？ 很直白啊，很直白。 写的哪个景已经在这个诗中已经冠了名字了啊，这就是燕京八景当中的太液秋风啊。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好像一说燕京八景第一个就说太液秋风是吧，好像是有这个习惯。是不是因为现在不太好看见是吧？ 对。 这个俩看不见的 啊， 一个是有你看不见，一个是没有你也看不见。 哎，对， 太液秋风是有你看不见，还有一个没有你看不见的。 是哪个？ 金台夕照没了， 金台夕照，金台夕照， 那金台没了， 现在是 那现在是 电视台了， 对，中央电视台了， 有这个台啊， 对， 这台也是挺重要的， 也看不了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燕京八景了啊。其实要说这个燕京八景，我先来问一下孟老师这么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提到燕京八景，好像还有很多相似的名字啊，比如说。燕山八景，还有说烟台八景啊，不知道还以为山东呢，是吧？还有小八景，是吧？这些名字啊，就是老是在当中捣乱啊。这个到底准确的称呼，或者说如果他们也有含义的话啊，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您在回答之前，先跟大伙儿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各位。我们今天呢还会有两道互动问题，提给大家。如果大家都能够答对的话呢，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送出的小礼品啊。今天节目的礼品是由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一份精美文创礼品。好，孟老师在回答我刚才提那个比较讨厌的问题之前啊，咱们先来给大家出一道互动问题啊。燕京八景这个当中啊，有一个是不属于清朝乾隆皇帝御定的啊，那么哪一个景致是不是乾隆皇上御定的？有四个选项，请文杰来给我们说吧。啊， 好，四个选项哈，一个是琼岛春阴 A， 琼岛春阴 B， 金台夕照，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已经不存在的一个景了啊。三 C， 蓟门烟树。D。东郊时雨， 东郊时雨啊，好 ，A B C D， 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东郊时雨这四个景致当中啊，有一个它不是乾隆皇帝预定的啊，来等待各位的答案。好，孟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到底这燕京八景、还有燕山八景、烟台八景、还有小八景，这个他们的含义和范围哈、还有说这说法 是不是一回事？ 这个确切的说法啊，应该叫。燕京八景，为什么说是燕京八景呢？不能说是燕山八景呢？燕山八景肯定是在山里头了啊。燕京八景呢是本身原来北京就是燕京嘛，那么燕京八景它实际所在的位置是应该是在北京整个从城里到城外这个地区，这是一。第二一个最主要的是，这个景色一定是有皇上的御制碑，也就是乾隆爷的御制碑。没有这个碑，没有他的诗啊，没有他的字啊，那你就不能称为燕京八景。 没有物质载体。 这个属于命名嘛， 命名 吧，已经命名了这个景色， 或者说这就是国家承认了，是吧？ 这是 官方认定了啊。那么要是烟台八景，这台指的是什么呀？ 烟台呢，其实是这个也是跟这有关系，都不是在城里啊，所以它这个有些网上的这个传的这些话呢，这以讹传讹，我们有两个台，一个金台，一个是丰台的台这个永定门那边的丰台的台，这两个台。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景色，是吧？只有金台，它是入了这个景了， 所以就是一种讹传啊，那我是听说还有小八景，是吧？小八景跟八景有没有是什么关系？是有交叉吗？它 小八景呢，其实有时候我倒认为啊，所谓小八景，其实北京可不止八景、十六景啊，32景啊，肯定还有很多很多。 就首先说，这是民间的一种， 民间的就是我觉得我这好。那肯定，比如说我们说小八景里头，其中有一景啊，这个银锭关山，那我就觉得那个景可能在比八景里头其中景，有的景还好看呢。 对，就是燕京八景啊，原来是预定的，所以可能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老百姓呢，他就自己也创造出来一个小八景，叫做。 也不能说完全都看不到啊，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 有的看不到， 有的看不到。 另外我们也知道，确实啊，这个北京好看的地方多了，是吧？另外，好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我们觉得，哎，这景致太美了，是吧？这个八景咱够不上啊，咱来个小八景。 井了，有可能是这 样。其实呢，八景它还是有所分的。 嗯 啊，这八个景色里，首先一个它是以季节来分。 嗯 啊，这些春夏秋冬的季节来分。 嗯， 有的是以这个春夏秋冬季节当中的时间来分。 嗯 啊，所以呢，我们讲呢，其实真正乾隆爷他定下来的八景，他还是有他真正自己的讲。我们可能一会儿来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不用一会儿了，咱们现在就好好说一说啊。刚才您说了有按季节来分的啊，那马上这个春天就来了，咱们就说春天我们能去哪个景致，能游玩啊？ 春天啊是有俩景致，咱们能看到的，在燕京八景里头有两景都是春天的景啊，一个是在北海公园里头的这个琼岛春阴。 嗯， 这个是当年是老百姓看不着，因为它是皇家园林。 嗯 啊，你看不见。 今天 还有一个今天你可以去看了，是吧？还有一个景呢，是在咱们的学院路那儿，咱们北三环的学院桥那块有一个叫蓟门桥。 蓟门桥。 蓟门桥那块有一个叫金门烟树，刚才提到的。 嗯， 这个是春天看的。 嗯 啊，所以这个两个景色来讲，它都体现出一个春字。但是我在这两个景色当中呢，都多少有点小疑问啊。一个是这个琼岛春阴的阴字，是后来乾隆给改了。 改了。 那最早的时候可不是这个阴，阴天的阴。 对。 啊。 嗯。 一下把这个景给减弱了很多。最早的时候它的阴呢是树阴的阴。 树阴的阴。 这个是。 草字头的那个。 草字头的阴。树阴也蒙阴之意。就是得到天地庇护的蒙阴之意，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阴字，当年不只是看它的当时琼岛上的那些树，更主要是看它那些春花，所以说琼岛春阴实际上是看花，它的季节应该是在仲春和晚春的时候去看最漂亮，那个地方有迎春花的黄啊，有桃花的粉红，还有各种的绿色的花，还有各种的这个其他颜色的花，看的是满园的春色， 就层层叠叠的哈。 对， 嗯， 但是呢，到蓟门烟树没有那么多花了，只看绿， 只看绿， 是看各种各样的绿，就是能把绿的颜色看得非常的丰满，因为当年的在蓟门桥那儿，大片的是什么柳树。金门桥那个地带呢，我小的时候就住在那边那个时候那个附近全更多的是什么呢？坟地你看金门那个从这个金门桥再往东，北太平庄，北太平庄那块就是全是看坟的人住的地方，往南索家坟，坟户营，整这些里头，这全都是坟地，是吧？当年的从这个咱们的这个二环以外，西直门一出来，往北这些地方，你看铁狮子坟，全都是坟地，所以坟地当年的坟地上种的最多的是什么？柳树，那个时候站在这个元大都的这个土城上，当时那个土城还存在嘛，元大都那个遗址还存在，站在土城之上，这个土坡之上放眼望去，那时候没有什么建筑啊，一片的这个草，这个草地，绿葱葱草地，各种各样的小坟头但是这个坟头都掩映在柳树当中，春天的柳树发芽是北京是最早的植物，就是柳树发芽，那时候柳树一抽丝一发芽又泛绿了 啊， 你近看你看的就是柳条，可是远一看所有的柳条的那个绿色，嫩绿色就像一层烟雾一样，发芽发的早的小嫩叶出来了，它可能翠绿的东西就有了，所以它各种各样的绿在那个时候看见就像那烟波一样在这个大地上一层一层，尤其是春风一来摆动的这些柳絮的一飞，这个柳丝一飞，各种的这种这个绿像绿浪绿烟一样飘渺着，所以人站在那心旷神怡的感觉，这个春天来了，春意盎然，文人都在这个土城之上那个时候饮酒啊吟诗啊，然后在这儿乾隆皇帝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看到他有个御制碑， 哦， 那这个金门烟树，烟是指的是绿如烟， 绿如烟啊、哦， 哎， 是这 样 的 感觉、 嗯。所以说，我觉得是如果不去探究它本身的一个来源的话，虽然我们今天能看到，但其实跟当年的景致也是不一样的啊。 哎、 可能我没有那种感受啊。我是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琼岛春音，您不是说把这个音给改了吗？原来是树叶的音哈、 嗯。 说这个乾隆皇上有这么一首诗啊，叫“艮岳移来石及峨啊，千秋一季感怀多，以言松翠龙鳞味，入拥黄心凤尾缩，月至巨音逢盛赏。”月薪端为德家和，当春最是耕犁集，美叫殷勤发号歌。那这里边殷勤的殷，他就是他有这首诗，所以就得改成这个音了。那意思就是说，皇上呢特别关心农业生产。 对，关心农业生产。 这个也跟咱们北海离哪儿近呢？离中南海近。中南海里有这个、 嗯、 有一个这个皇上的那个一亩三分地，那一亩三分地儿、 啊， 这一亩三分地儿它是皇上属于他个人的， 哦， 所以到春就开始春耕了， 嗯 啊，所以他肯定是关心这个农业生产哈， 嗯，也是以此指代天下吧，是吧？ 对， 皇上以身作则，我这是开始春耕了，大伙儿开始干活吧，有点这意思啊，好啊，我们朋友们已经都开始答题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命中率怎么样啊？今天还是比较踊跃的，要不然咱们先把刚才这给解决了，是吧？因为我觉得再不解决，马上答案也该说出来了。燕京八景当中啊，刚才我们的问题是，燕京八景当中有一项是不是属于清朝皇帝乾隆来预定的，是哪一项呢？是琼岛春音、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还是东郊时雨呢？还是请我们孟老师给我们公布答案，给我们解说一下吧。嗯， 除了最后一个不是。其他都是皇上御制碑写上的，都有御制碑、 嗯、 啊，所以东郊时雨啊，这个不是这个属于，真正的燕京八景的。 嗯，那您就说这东郊时雨吧。你看，如果要是说皇上不钦定的话，那就不算呀，啊，是吧？那这东郊时雨那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东郊时雨其实来讲，就是在春天呀，我们都讲嘛，这农耕嘛，春雨贵如油啊、 嗯。 当时的老百姓呢，对于这个一下春雨，那个时候土地呢、 嗯、 开始泛青啊，大地的不是，尤其咱北京北方啊，这过了三个月的这个冬天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春雨一来啊，绿色泛青。那个时候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在东郊这个地带也是这个都是田地啊，所以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呢？这就是他们家了。 东郊的话、那今天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朝阳门。 要说是哪儿呢？其实除了二环以外，以前啊，除了二环以外，全是农田， 全是东郊。 哎，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咱们叫咱们北京电台啊。 嗯， 以前这就可就是土地 哈。 哎，对、 嗯、 对。 离咱们台最近，我本来其实想出一个什么题呢？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几个景、哪个离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最近？但是想了想，没出来，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咱们其实来讲，去关注这个景色来讲，它燕京八景，它实际上四个景在城里，四个景在城外。 嗯， 它是这样的区分的。 哦、 比如我们在城里的，刚才说的台叶秋风， 嗯 啊，琼岛春音， 这是城里， 哎、 这 两个是在城里。 嗯， 然后金台夕照是在二环边上嘛。 嗯、 啊，金环夕照，这个就是在咱们城边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城边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金门烟树， 嗯， 这个几乎就在城的中间和城郊附近， 嗯， 那其他的都是在城外，都在山， 嗯， 啊，在燕山山脉的这个这里头，西山里头，啊，所以那四个景都在山里头。 嗯， 对对对，什么西山哈、玉泉、趵突、卢沟桥、卢沟小岳、居庸叠翠、这个居庸关， 那个都在， 对， 嗯， 在外面。 也有说这个东郊时雨属于燕京小八景哈，那对嘛，就是皇上没有碑嘛，是吧？没有御批，那就算小八景了。 小八景呢，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有啊，就是比如刚才我说的银锭关山。 嗯 啊，这城里头的银锭关山水倒流，我倒觉得是银锭关山这个景儿，要可能远远的要比这些景要更美一些。 是吗？那 当年站在银锭桥上 啊， 现在银锭桥，当年站在银锭桥往西边看，能看到西山。 现在不可能了， 嗯， 是吧？现在全都是高楼大厦挡着， 嗯， 而且当年的这个银锭桥桥下，它那个水是人工挖出来的， 哦， 所以那个水呢，就是我们北京的水，因为是西北高，东南低，水都是从西边西北往东南流，唯独到银锭桥的时候，那个水从桥下是从这个东南往西北流， 嗯， 所以当时老百姓里面银锭官山水倒流，水倒着流。 啊， 哎，这个景色呢，你就相对来讲，它又有人工的意味， 嗯， 不是有不自然的意味，所以看起来又比较有意思， 嗯， 所以这个观西山不是说是观西山，就是我看一个轮廓轮貌， 嗯， 它是指当时在夕阳下落在西山的时候那个剪影倒影，然后和它这个水面上洒满了这个夕阳的那个波光粼粼的那两景色。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 忽然想起来两句好像不太搭嘎的诗啊， 嗯，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是吧？水在近处，山在远处啊。 远远的看 啊，哎，这个景致也是非常的特别， 非常漂亮。 嗯，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燕京八景，它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象哈， 嗯。 我们实际上真的去触摸到它，可能反而触摸不到，只是去感受那么一种特别，就是特别微妙的感受的这么一种。嗯， 对，你比如说春天的景色，刚才咱们讲了两个， 嗯， 是春天景色， 嗯， 完了还有夏天的景色， 嗯， 夏天景色呢，一个是居庸叠翠， 嗯 啊，居庸叠翠它是在夏天的时候看到了满目的青青翠翠的， 嗯 啊，还有这个玉泉垂红， 嗯， 但是玉泉垂红现在咱们就是燕京八景里的，后来又名字给改了，但最早的时候叫玉泉垂红， 哦， 啊，那玉泉垂红现在也看不见，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玉泉山上的那个。这个泉水喷出来，它喷的那个刹那，什么时候喷呢？是因为下雨，下雨后山上的雨水丰沛了，然后开始从龙嘴里喷出水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天上一道彩虹， 嗯， 人间一道红，就是喷的这个水的那个， 嗯， 喷出来那个痕迹， 嗯， 就像一道那个彩虹是落下来是， 哦， 所以它这两道红。一道红像银链一样，一道红彩虹挂天上。 哦， 这个景色是非常的漂亮。 您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明白了啊。乾隆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嗯？ 咱们再来看看啊。乾隆皇上写的《玉带垂红》这首诗， 嗯， 叫“远山寒带地成西，玲珑玉带垂天梯。石髓千寻凝翠帐，云枕百尺永碧溪。太液河前蜂鸟动，瀛台流火雨迷离。”白衣也是风云客，一朝际会自如泥。这就讲的是下边这一道， 嗯， 啊，这还挺贴切的，啊， 所以说这个，当时呢，乾隆爷就觉得是我可以借助人间这道彩虹，可以到天上去，是吧， 嗯？ 那么人间这道彩虹也是天上彩虹落到我人间， 嗯， 这个仙境是不可以夺得的， 嗯， 他是一定掌握时机， 嗯， 见到下雨了得往哪儿跑，或者到那块正好是大暴雨了，因为只有夏天才有大暴雨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燕京八景啊，确实哈，一方面自然景致，一方面呢，寄托了就是我们人的啊对它的一种其实有这个文化含义在其中的啊。好啊，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啊，请。答对的朋友们还要加油，我们下半段还有题目给大家，两道题目答对您可以获得啊由我们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礼品一份。好，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一听龙井说唱的这首歌这儿北京啊，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到打开文化之门。 慢的日子，酸甜苦辣，家家有本心，再难也念着。如今楼道里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谁也没有忘了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挨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住过差。 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观景看起，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玉纯粹才美，人

理解了一些啊，就是我看到的很多诗人他所描写的景致到底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刚才那个玉带垂虹，我才明白这是两条彩虹啊，这样的寓意。 对文化内涵哈，我也真是受益匪浅。 那么我们的题目还是要继续啊，刚才有张伟这位朋友问我们如何互动啊，您这个互动就开始了。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在这个消息对话框当中来输入文字就可以跟我们参加互动了啊。上面呢还是有很多朋友答对了的啊，勇往直前啊，韩志啊，佛少一炷香啊，踏雪去寻梅啊，忽闻水上琵琶声等等等等，建昌师傅这些朋友都答对了。那么我们下半段还是有问题的，您呢必须得两道问题都答对啊，才能获得我们北京市正阳文管理处提供的一份精美的文创礼品。那我们下半段的问题还是文杰来给我们提出来吧。 好 啊，这历史有关了哈。 对，它这个是讲演变哈。刚刚其实孟老师也提到了，咱们燕京八景啊这个概念，随着不同朝代，它也发生了一些说法上的改变。请问下列四个景中哪个名称呢是从金朝开始一直保留至今的？也是四个选项 ：A. 卢沟晓月 ，B. 金台夕照 ，C. 太液秋风 ，D. 居庸叠翠。四个选项。 好啊。这四个景儿哪个名称是从金朝开始到保留至今到今天哈。上半段我们说了说太液秋风、金台夕照，这个稍微提了一句哈，居庸叠翠，也没说卢沟晓月，那就从这开始说吧。孟老师注意啊，要普及，别把答案说出来。 这个其实呢，我们讲啊，为什么说是有一个历史的延续啊，这跟北京城有关系。最早辽军时代啊，咱们金中都北京这个地方来讲呢，它最早金中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军事博物馆，那个军事博物馆前面那条那个长安街延长线嘛，它是当时金中都的北城墙。然后陶然亭公园那个地方是它的金中都的东北角。所以它这个当时的金中都是大概这么个范围，是吧？当时的这个蒙古人进来跟这个咱们的宋朝的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说我们要把这个燕云十八州给夺回来这是咱们宋朝人自己这么想啊，夺出来，然后怎么办呢？联合那个元朝的这个蒙古人，咱们一起来，你们从北边攻，我们从南边攻然后拿下来，这个咱们自己犯一坏，觉得南边呢一马平川，我们有马兵啊，这个马上过来就打。北边三面环山，你这个蒙古的马兵还有长城，你肯定攻不上来。但是你可以牵扯了这个金朝的这个辽军的他的兵力我们就打更好了，小算盘打得挺好没想到从这个南口这个蒙古人早就算计好了，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城的城门。蒙古人最不怕的就是攻打城门，他最怕爬墙马不能上墙不能上山，但是我攻打城门我好攻打所以当这个咱们的宋朝的兵马进来的时候，发现这城上已经都竖满了这个蒙古人的大旗了结果呢就是再想要起来了， 不摘了。 但是蒙古人也有意思，他当年就把辽军的这个城他给烧掉了，金中都给烧了。金中都美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通过文献能了解到，他当年美到咱们的北海这个地方只能作为他的郊外别院，也就是他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只能他在我这儿就是现在的颐和园这个谈不上美金章宗啊，这个完颜景那是一个非常的讲究的人 而且他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汉文明也是非常推崇 非常推崇咱们现在看的清朝的这个辽军的八大水源都在西山里头我们这个香山啊什么的都能看到咱们拉回来说到北海当年蒙古人把一把火把金中烧完以后，当年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他是靠水而居在草原上面海子在海子这块就是一挖的水田水洼子里头把这个蒙古包一建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所以当年的北海就是元大都的皇城灯中间的最中间位置这个最中间位置围着北海这个就是当年的金章宗修这个别院 他建立了他的皇城。 嗯， 所以你看北海原来是他的皇城所在。 嗯嗯， 但是后来到了这个明以后，咱就把这个皇城又给他改了。 嗯， 为什么？就大家都是迷信。 嗯 啊，第一迷信的就是你前朝的这个你的这个皇都我不能要， 你就不能要， 我给你烧了。 对， 这明朝呢就认为这个你蒙古人的这个大本营，这个皇帝地方我也不能要。 嗯， 我怕你那个能造反，怎么办？我把你命脉给你压住，把北海扩大了。 嗯， 北海扩大挖出这块去修了一个景山，往景山上更加堆起来了。堆起来以后就压住了所谓的蒙古人的他的这条龙脉。 嗯， 你再也翻不了身了。 嗯， 然后我把你变成是我皇城外的。 嗯， 你看紫禁城外的景色。 嗯， 变成他的这个西北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色了。 嗯， 所以这只能算我皇宫外的一个地院。 嗯， 就是皇帝的花园。 花园。 嗯， 后花园我可以到那儿去，有山有水地玩去。 嗯， 但是不能算在我的皇城之内。 嗯， 所以明朝又把他的这个皇城呢又修在了靠南一些。 嗯， 所以就变成了明清两代就变成这个位置了。 哦， 但是你们想一想啊，其实清朝人满清他在乎这些吗？ 嗯， 他根本不在乎。 嗯， 他一样他发展得很好。 嗯， 所以真正的所谓的这个风水的一些迷信的一些东西，有的是有讲，就看你信不信啊。 嗯， 有的还不是说真的是非得按那个讲。 嗯，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们的景色里头来讲，城内的这些景色， 嗯 啊，它有它的皇家地院的这样的一个安置。 嗯， 但是城外， 嗯， 它依旧它保留啊。所以为什么乾隆，我觉得乾隆伟大之处是什么呀？一统天下了，哪儿不是我的呀？所以他不管是你金章宗的时候你的景色，还是你元朝你的景色，还是你明的景色，还是你庆，到我这儿全是我的。 嗯， 所以他把他的碑，他只要我认为好，我就给你立上。 嗯， 只要我认为好就立上。 嗯， 是吧？咱们刚才就是谈到了这个，刚才是城里的、城外这些景色，它实际上它的严格的来历是这样的一个来历。 嗯， 是吧？ 所以这里边好像有一种当时帝王的一种雄心吧，是吧？ 他 也有是甭管你是前朝是哪座的，现在都是我的。 嗯， 啊，我也不跟你计较，是吧？ 也不跟你计较。所以咱们上半段不把这个春天的两个景和秋天夏天的两个景讲了。秋天的两个景，太液秋风。 嗯， 秋天看的还有一个秋天看的景。 嗯， 哪个 是哪个？ 你们俩说说。 玉泉 啊，那个不是，那玉泉那个是夏天的。 夏天嘛。 啊， 夏天。 还有一个秋天的景。 嗯，那就是有一个就带秋啊，是吧？南 太液秋风是带秋， 还一个秋风的啊，那个是不是这八景？ 不是八景， 那是小。 还一个里头是 乃 那个金台夕照。 哦， 就是您说 金台夕照，为什么叫金台夕照？一定在金秋时节，它不是那个台名字叫 金台啊， 不是那个意思。 嗯， 是因为那有一个这个在我们的东门外。就是东的城墙以外，咱们那个叫什么啊，东二环以外。 嗯， 在这么个地方有一个操练场练兵场。这个里头有一个皇上在这里头看操练兵马。 嗯， 那是有个住了一个高台。 嗯， 这个高台之上在秋天的时候夕阳西落的时候洒下的一片金光到这个台子上，这个台在傍晚的时候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嗯， 所以后来老百姓人说叫金台。 嗯， 那个金又是富贵之意。 嗯， 是吧？所以金台夕照一定在秋天的时候。 嗯， 那道晚上的那个夕阳，傍晚的夕阳照在一个台子上，那这个景色遍地都是通红和金闪闪的。 嗯， 你想想这个景色有多么美。 嗯， 是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啊。其实你要说夕阳吧，如果你要说夕阳，它总有一种即将黑暗了、即将衰败之意。但是你有一个金台呢， 马上它就是 富贵的这个意思，是吧？ 所以在金台夕照呢，也是秋天的一个景色，跟太液秋风上啊是一个土一个水啊。冬天还有两个景，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六个景了，大家不用去想那个， 就剩那两个了， 就剩那两个了。 嗯， 有人呢经常呢去把这个有其中的，比如说这个。西山晴雪大家不用说了啊，肯定是冬天不下雪，你看不见、 嗯、 啊。 嗯， 现在咱们如果说有朋友如果说想看看西山晴雪还能看到， 什么时候看？只要北京下大雪了，尤其在西边下大雪的时候，你沿着北四环路由东向西去开，在经过几个高架桥的时候，学院桥啊这样的高架桥，你在这儿，你把那个旁边的路旁边那些高楼啊，已经你在它之上了 啊， 你就能看到西山的那个雪，你觉得西山上那整个那个雪就在眼前一样，非常非常漂亮。尤其到了西，就北二环到北四环和西四环交界那个地方，看得更加清楚。 嗯， 这是一个冬天的一个景，还有一个景就是卢沟晓月。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都是就是把卢沟晓月弄得那不伦不类的。比如说我说一个景，你们都能回想得出来 啊。 我们一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拿卢沟晓月那个啊，卢沟桥上挂一轮明月，卢沟晓月中秋赏月、啊，是不是有这个景？ 对对对对，然后总能提到卢沟晓月、 啊，总能提到卢沟 啊， 错误 哦， 这个可不是卢沟晓月的本来的景色 啊。 卢沟晓月实际上一定是在冬天佛晓时节， 嗯， 这个残月西坠。 嗯， 残月西坠，那个时候冬天的月亮是白颜色的，惨白惨白的 哦， 惨白的 小月嘛，就是 一钩弯月，小嘛就是佛晓嘛、啊，它不可能是、这个、 中秋的这个大 月 大漂亮大 圆的月亮 啊啊啊！ 哎，一定是那个佛晓的时候，当时出京的人， 嗯， 那要如果离开北京，离开了父老乡亲了，离开家了，准备出京去讨生活去， 嗯， 你想那个是很悲凉的。 对， 他那个时候一出卢沟桥就出了北京了，因为卢沟桥是叫什么呀？宛平城，对吧？你出了宛平城就出了城了，那已经不是北京了，进河北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过了这个桥以后，看着前面那时候月已经西坠嘛，到早那个凌晨的时候，就佛晓的时候，那个一弯钩月，白白的、惨白的，准备往西边落下去，我正好是踏着这个月光往外走，尤其在冬天那么寒冷的时候，马上应该回家过年了， 我得出去讨生活。 那个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哎、 很悲凉，游子的心情，很悲凉。 此时此地，我也想到了一首诗、啊。 哦， 半江瑟瑟半江红。 半江瑟瑟半江红。但是那个小月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引起了游子之心， 是 吧？所以，其实来讲呢，我觉得每一个景色，它有每一个景色的心情所在， 嗯， 是吧？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是吧？它能勾起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四个这个八个景里头，其中还有颜色。 确实， 那冬天的景色呢是白的， 白的。 那 秋天就是金的吗？ 白的里头呢，你看冬天的白的呢，它实际上是分黑和白。 啊， 卢沟晓月是黑 当中有 西山晴雪是白， 纯白， 黑白，对吧？ 啊， 那么在春天那两个景色呢，是一个是五颜六色的花，琼岛春阴，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各种的青翠，这个金门岩树的各种青翠，秋天的景色呢，它分成太液秋风呢，它是指的是金风，在那个时候太液秋风中看到的正好是咱们的中秋时节，一轮明月洒在了这个中南海的这个湖面上，那个时候叫太液秋风袭来，那个时候很秋风 送。它的原名就是 太液秋风， 太液秋风 ，太液池上的一轮明月，照在上头，赏月。那么金台夕照呢，它是一个高台之上，那种金色，这颜色。那还有这个绿色，啊，这绿色里也分，啊，就夏天的景色里头啊，你看叠翠，各种各样的绿，各种各样的绿，配上西山的这个玉泉山的那个两道红，一条白链之类的红玉带嘛，一台天上的彩虹，你看它颜色也有各种的区分，所以燕京八景它其实不光是从颜色上，从时节上，从心情上，甚至于从味道上，都会有区分， 那么其实这个燕京八景我们知道，其实在明代这八景就挺有名的了，当时还有一位文人吧，王福，他创作了一幅燕京八景图那么在我们的纪录片故宫当中呢，也提到了这样一幅燕京八景图，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纪录片当中的原声，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被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复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呢，这是来自纪录片《故宫》当中的一段哈，介绍的就是燕京八景图。那么所以说这个其实燕京八景是有一个历史的传承的。那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哈告诉给大家吧。咱们那道题是燕京八景的这个概念哈，这名称从金朝开始保留至今的啊，那么这四个景致当中究竟是哪一个？庐州晓月、金台夕照、太液秋风、居庸叠翠，答案是哪一个呢？文杰你来公布吧。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吧哈。 啊， 我们说这个太液秋风哈，它金代的时候确实叫太液秋风，现在也叫太液秋风，但是它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改过名，改成什么了？ 哦， 改成了太液秋波、太液晴波，就曾经改过名。 哦， 就是这个。 啊，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亮哥帮我提醒一下。 庐沟晓月，说说。 庐沟晓月，正确答案就是这个庐沟晓月。 嗯， 它的名字呢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哦， 从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开始，一直都是叫做庐沟晓月。 看来这个离乡之人就是心境相同是吧？啊， 对对。 那么金台夕照和居庸叠翠呢？它的这个历史的沿革。 好。那么居庸叠翠呢？它在这个 应该是什么时候？金代是有这个居庸叠翠吗？ 对对，是 有， 是有居庸叠翠的。 对，中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革。 嗯， 然后那么还有一个是 金台夕照。 金台夕照，对，金台夕照就刚刚孟老师也跟大家讲过了哈。这个金台夕照其实它的原名叫做道陵夕照。 这个金台夕照啊，孟老师一说啊，我才知道说其实它是跟就是这个台它是练兵用的是吧。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景致好哈，就是有动还有静，其实这个里边它是存在动势的。你看乾隆皇帝这个诗啊，这今天我是扛着背来的，带背而有背而来。 有背而来。 来，我们听这首诗，真是气宇不同啊，跟前面的都是不一样的。金台夕照是这么写的啊，夕阳反照碧云天，鼓塞名将梁渺然啊，残阶似诉当年事，衰草空迎旧时烟，积愁贫摧千张小，树骨能震万重山，英雄已逝豪华尽，何曾勋名百世传啊。所以说这个您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这里边都讲的是将军呢、征战的这个事儿啊。 这个当年这个乾隆呢在这个演武场上啊，这个都是八旗军呢、在底下这个演武啊，在演武的时候你想想他看到当时的这个夕阳下去以后，那些演武的将领们看到当今皇上坐的这个台子上，金碧辉煌的大台子上，啊，又有龙，又有这个武将陪在身边，然后你像这个当时的景色，看起来就是很威严，那肯定是跪下来山呼万岁。那对于他来讲，站在那儿，哦，将士们山呼万岁，我看到你们跪着，我就想起了当年为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为清朝建立的时候那些将士们，死去的将士们，所以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感慨。乾隆的诗呢，有几首不错啊，这个在我看来的，对于他的这个诗，诗选老人，